人心空后，有两个跑财务的很福的，立即在姐门里哭了的讲。我说老弟啊，那新娘子哭不到身上。 那那个叫黑黑少几叫。你也哭少你个新娘娘。 少年了。 糊涂郎个新娘娘阿伟的憋屈个了。 阿伟遇上噩梦病。 我不哭是缺觉。 扎水。 对起眼。 麻痹。 麻痹。 麻痹。 麻痹。 哇。 里向个破镜里是气啊。什么子糊涂郎个高兴不会的憋屈个。定定恶人们身后是麻痹。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嘞，奔到口口磨鼻啊，磨鼻啊，把这像粪鼻。三姑娘啊，别人们侪讲我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憋屈你还是难看。所以三姑娘是我漂亮的谁了孩子呀？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还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你向喜娘忙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万人，离避难逃出门，直到今朝无音信。我带着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随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叫行定，都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的女娲军，是狼抓到个红海亲。六子娘跟谢松手，这谢姑娘喷了个谢那个老人心。一起呀、啊、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个都交把体力。红落七军松着洞房，海宁西部太车糊涂郎，我门归过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贴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配啊。做娘两只脚拼命跌起，两脚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得了。 方巾你过啥吧，谢姑娘来贴方巾子，这过啥心上扩大，后世节从血压上升，得神的吗？不是呀，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你没接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偷放进的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定的身体，一个。 呀，那百姓带着侬，哦，带着，怕难为人。从大概个张饭食的我糊涂郎错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 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叫胖家厨房不动了。那么辅导长，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这个人呐，人没伤到二岁，后仰高明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你背影一两棍。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扣进你背影那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伢子我怀里上官人们，就是夫妻之样。那谁呀？你不个讲？哦，对子，刚刚天特放进，我自个不喊。我们怕那位人身体一般，不个担心里三个人我无位置。当时我在那库里发气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解释清楚的。自个夫妻之呀，怕啥个难为人呢？快点把酒去。在那潘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动。所以把酒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比天。哟，那么不叫，没人呐。说你潘经理寻个糊涂郎寻子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么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难看的，现在一看么啥叫难看？标致漂亮，看这个糊涂郎拍水拍脚，十身光鲜，哎呦！标志改，别难改，干不上嘴，干不上嘴，干不上嘴。 潘经理大概也还不懂借口，这口气是靠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指，没啊没好，一个东西也怒啊，对自个是怕水怕个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你可是疯到了？ 俺这写不出来子，没准俺弄水都糊涂不了呀！ 发财，这么体面的学生弟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还等了自个一个糊涂了，我到这一上一到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摆红了。自个一个糊涂郎，便是你来帮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帮你了，还玩？哎 呀，那是不好个子。东方。 现在连这个标准这个漂亮子弄西亚氛围特别给 我、啊、哎呦可绝我听不懂子完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别弄这五百倍发呀弄不特别子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的老婆您子真记得 你别夸弄这个不能听哦哪一天弄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们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舞蹈了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过那个谢我的非得懂的那可难我说女娃你们非得懂的我把当这么些位置也懂的我总不够特服气费干嘛这个我另外在这不能依然引致非得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在女东的你们不晓得的种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走走线上以风吃一部娱乐礼物啊一搞得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你我这边那费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舅讲身上费与我费费为日费那是个这费我送上批次的俺们里白月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说个得名家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了你刚才真那个人管我一进到铺进你拍板的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怎么他铺进你铺进你非要他吃胡丝我这他是人莫不认亲与谁明宋古举杯敬阳啊门哎宋佛口内吼八大雷贝这等安的兵西雷挑翻啊君我真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我哥哥一回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个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是关在我也走了地不帮你踏踏我偏可以外地你心为不怒所以我告不了是个傲是个内裤的浮动了 亲弟不能够听清楚没有你别可分你们还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得干你去这个憋屈我们这个你激动这个内裤这个二些你别伤心的给你别不得啊你告不是我这生日福家人死日福家去分你个呀你分你们你得我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要你说但人们张大夫叫个一旦引自己的刚把把谁把光个谁这个我刚说的挂的不还挂那个子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引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那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花弟你再肯放我白花弟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百不特干对花了围住身来谁大大门是老家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呢 落到去俺的门老母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吧。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嘞、哦、 你要俺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个，根本是俺这玩，在亲家里去对不对？ 我一定 呀！你都如亲啊！哎呦，可不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呀！ 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着比个胡同上为一个，根本难办呢。我三个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哦，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日最嘛唔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爸。你既然唔把大火去嘛，就带过来给打开吧。 啊、 你小黑眼，我风刚我了哇子个。是啊，你带过来给打开，你两家的这个国民夫妻难可呐。 什么叫做国民夫妻？ 啥叫国民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在外头。你里下嘛，我在高粱上去忙忙，说不忙到过节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吃然后你这过嘴不吃，我就几乎会吐了你。不过眼睛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个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娃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富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可难。 啊哦，辅导老真是世高浪上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子，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十五起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清楚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长大我现等我个情况首先我个配不了武斗郎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要么告不武斗郎要么外出去这么的地不往你看看外出去不就该告不武斗郎带你妈妈扎起嘛实在不扎起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您傻的我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呀可一时的了真有一个你家大狗家别个干出一下正在隐晦的板上斧头乱上干个汉人肯放我板屋子不得努力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时搞明空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是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了屋里想怕睡怕着死你认为温巢胜出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封为的高不武斗郎我批上高不武斗郎武斗郎哪哭哪哭我呼吸二仙二仙我终于那叫气死你个男人告不糊涂了也告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高高扣扣二是二的嘞以前扣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高高扣扣内扣是内扣的嘞以前扣扣的要危害了呀这边告诉分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告不个中路你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这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车你的一车啊大浪 你拿见我大浪的讲那必是十本人的走啊不过这一下十本人只有三浪四浪不大浪的可是我比十本人啊吃告来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官民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的谁去了、 啊、哦你两家的把的一家哎呦你别行刷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我卡不上嘴卡不上嘴根本我见你上刷家一下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写出来如果女人还高住还打扫的叫 开口讲究一下，没喊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高头道德路达是路达走，又打了， 路个大笑啊！我咋这？大郎重情，大事杰作，请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三个是刚刚那么热爱唱几句唱的。 为何不 天下的一飞都是最长都 Yeah. 再加是天降女风，真是感慨万千。在了各种露天上是哪位的有十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动情了，这立到个四处不动三样门前，但是李伟是举起了自家的雨水正预备板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里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还是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香哥，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哥，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费先生喂。看见这位范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问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格两天不动。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亲。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出武器，我想云 当时亲戚光， 那不是我亲。我是正巧老高去。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西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下。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十两多只床，可是东的。北方人健康， 这叫。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切个，明白到。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得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我们免得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个大的门，你个差评了，差评了，差评了。 爹爹妈妈的都得上名的，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那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身是在来排队的。现在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旦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别误解了。哥，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太郎想自个吃两口白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范娘，请喝茶。 范家是个白茶你可吃的，上次你哥哥白茶龙江肯定激活有激活。不，我只不够，不够。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头餐厅之后，当着那范家子的面，我搿只杯子是稳当是的，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杯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哈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意，这个水是啊，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 阿在侬大概刚开始吃那个期间，好了，地把母亲上屋里该动的点心的，饭等了给他太大爷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啥情况？阿叔拉黑了一边的太阳，等到一旦气脱了，似乎他一个人受伤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不来白先生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还，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顺德之门，多长子老让你地址噻？ 可外家是好让有，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过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你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六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里个外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是老姑娘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夫人，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来看。这个不亮一点心， 嗯， 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 嗯， 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他的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 嗯，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那 喂喂喂喂，你敢听啥当吧？虽然面孔没我两家的好，不嘛都挂不住啊的。 阿哥子，恭喜侬！我搿个人帮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子。说说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侬！我让姑娘们这个娃子摊开来，是再也关不拢了。搿种味道，搿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搿种经历，侪有搿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差恭喜了！后面的蜡像分区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拼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夸，胖说是门里晃一下进来，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碗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苍的血血红，上帝已经神一点半，要尽力气。不，我要回 家。留着去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磨成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关于袋袋， 那现在空气上5块的业务之线叫我打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往那塞到袋袋里，但是该子反向总归也走不成，但是不养不上。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汤特不能多让我母亲，那我怕你来。台子上像有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节先夸。五块的拍起出来，忙着报纸下头一看，那范先生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放心呀，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侬晓得留下来的一句备是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秀伟的上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子，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给一块洋的，今朝你分5块，很深一点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魏先生一句子，我今在 就应该为重的上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病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可见自家张照片不得谁呀，小姐？刚刚各位白先生，看这张照片是王春在世啊，好汉，那不是我这张照片送不来？对呀、啊，后里头两高的一切性的眼睛都来着，照片拆开，我张全摆在我过来，你李相子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的谁家是李矿？干嘛呢哈？要康汉的。一开父母窗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班子搬一搬，喝么人像手机自个做出来。樊先生， 老陈，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阿是樊小雨没事忘记他的屋里呀，去去不得了。陈峰身上立刻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像个生字板，哎呀，不一样是吧？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外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不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量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屋里东西。 拿。 我就啊，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这么着，让我看看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三个出那个地哇， 这地瓦高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俺们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证？这你放心，我爸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来？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Yeah. 路旅，匆匆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金霞怎么又称光？你是在叫意，你是无论疼儿羞是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哎，你都放得了？哎呀，你刚个白先生，军军在点的唱的这个能耐，介绍文林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人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那不放心着。 这一把个夫人牛呀，不得人轻易不 有天有地有那个世家生 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不生，为主生 啊！ 我天，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弟弄个海进来的中胸胶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太太我不太太的呀，可中差点阿弟阿叔了，给 他 那个大嫂整个蛋妹子，哭出来 的 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魏主生来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严冬的，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了黑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的。但是跟我心里想，自个还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最大门跟谁？拿手门。一。 家是老郎等你。是的，跟我扯啥个呢？ 那个手机被娘子连上个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内会的啊！ 不是内会的上个名堂，内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内不会嘛？可是不张面孔围过一个个，内人一会嘛？这样可不轻松啊！哎，他想啥子？上天呢？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兴的话，我万莫是莫分莫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讲啥个呀？外出去再看个呀？你等我办证呀？ 我办证，你还要办证？我办证，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呀，跟着老老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喜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缕，鞋子得了一匹，只是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喜，是 也今在广大听众谁来碰上红旗，你常三明心里想见怪失意。 是是是的，恭喜辰光真可以身上这杨梅偷我去 一杯光一车单子结束两年。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 实货道理， 两两翠，自古道大路通天，我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掌都掌不得我？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日赐请。 请。大姐，你为何撞我一棒？ 你见被报国，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哎，大姐。家住哪里？要往哪道而去？ 说来我们倒是一样的迷糊了。怎样？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 哎呀呀，耽误了大哥的路程，待我这厢与你赔礼。 这厢还礼？ 你准备包裹收纳雨伞，满说是一礼，就是十礼不礼，也是算不得的。 你好，我就与你放下包裹雨伞。大姐，这下还礼。 有礼无礼，包括玉三我是亲。 哎呀，我的包括玉三哪里去了？我的包括玉三哪里去了？我的包括。姐，你怎么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 爷，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哎，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是我的。 哎呀，是我的。 哎，是我的。 大姐， 你放手， 你放手， 你放手。 哈哈。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哦，你二人敢不是夫妻吵架？ 哎，我与他非亲非故，哪里来的什么夫妻？ 哪又为何争执起来？ 哎呀，公公，你有所不知，我是个行路之人。方才我从上大路行走，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路途；二次我从下大路行走，这位大姐又拦住于我，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她与我赔礼，我就与她还礼；她说我肩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是一礼，就是十礼不礼。不能算的，儿子，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他还礼。 他怎么样啊？ 他就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公公，哎，你说哪个有理？ 如此说来，倒是你有理的了。 公公，我有多大的理？ 哎，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 大小。总是我有理。 啊，县公，这位汉子说得可怜，你就让他过去吧。 公公，你不要听他说得好，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与我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他有抛笔之意。包括玉伞分明是我的，他若不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你别哭啊。 休要管我，快去劝他。 哎，还是你无礼。 哎，怎么又是我无礼？ 这位大姐言道，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与他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你有抛别之意。 我 这包括雨伞分明是他的。 我有抛别之意？这就不对了。公公，你去问他， 既然说我相与我同心，他把货物与我为凭，我把货物与他为证。 这， 哎，你二人货物为凭，货物为证， 有凭有证。 哎，有凭有证， 有何凭证？ 哎呀，有何凭证？ 他把鲍国玉赏与我为凭，我把白赏与他为证。 你把鲍国玉赏与他为凭，他把不赏与你为证。 不赏在哪里？ 哎呀，不赏在哪里？ 在他的颈项后面。 在你颈项后面。 颈项后面 这一边。 哎呀，冤枉啊！ 拿过来吧。 这。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在这荒郊野外，一不冤枉张三，二不冤枉你四，怎么单单冤枉起你来了？我来问你，是共和还是私修？ 共和怎说，私修怎讲？ 共和共和，板子难脱，我把你送到右司衙门打你的板子。 那是修呢，这是修么？ 我看你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就这样是修了吧。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只生得皮毛端正，又待我一片诚心，我若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我若与她成婚，岂不害她一世受苦？我想以借口回绝了吧。啊，公公，好倒是好，只是在这荒郊野外，唯有指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你看老汉偌大年纪，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 啊？值得婚的 那为媒呢？ 老汉与你为媒。 哎呀，公公，有道是一锅头不能戴两顶纱帽，指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指婚呐、啊， 这为媒呢？ 为媒呢？ 大姑，你来看，这像有一只坏阴事，就请他为媒日货。 坏阴事？ 他怎能为媒？他乃是个哑木头，有了。哦，大姐，你要这坏阴事为媒，倒也识得，这是一解。 哪一解？ 我要上前告叫三声，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各奔前程。 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哎，我若叫他不应呢？ 叫他不应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此话当真？ 就是也。 好，坏阴事，坏阴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过曾开口？ 未曾开口。 包裹把我。 好，包裹把他。 再叫第二声。 是，那包裹拿去，再叫第二声。 坏阴事，坏阴事，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把我， 雨伞把他。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换有一声叫他叫来，包裹玉伞交付于你，倘若逃走，我就找你。 那玉钗拿去， 包裹玉钗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哎，公公你，欢迎是，我与这位大姐即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寸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你他嘞？